宇宙无疆。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在1986年的年底到1987年的年初，北京剧坛有一件大事，当时北京几家新闻媒体单位合办了一个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，至今呢还有很多演员观众听众提到这个比赛。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为您展播几段当时比赛的实况录音。我们回过头来看30多年前的这个比赛，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，赛程从头到尾完全是由观众评比打分的。首先由观众票选出60位45岁以下的中青年京剧演员，然后呢进行6场演出，每位演员表演的节目不超过15分钟，散场之后呢由观众给演员在票纸上打分，最后选出的20位优秀演员参加2场决赛，分别评选出十佳和十优来。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中国京剧院，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的李光演唱的《野猪林》。李光1941年生于北京，9岁正式登台，和他的父亲著名老生李宗义先生同台演出。1952年李光考入中国戏校，1960年毕业，供文武老生和武生，曾经得到冠大元、茹富兰、王连平、孙玉坤等前辈名家的悉心传授，又得到了盖叫天、李少春、张云溪等名家指点。他主演的现代戏《平原作战》大家非常的熟悉。这次参加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赛，李光是以《野猪林》发配这一场作为参赛节目的。这一场唱和身段都很吃重，还有很多扑跌的动作。通过观众热烈的掌声，您也可以想象当时舞台上的场景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李光主演的《野猪林》片段。 Thank you. 留神呐、啊！放手！ 欢呐、啊！哎， 哎，不打扰了， 不打扰。 林教头，哎呀，林教头，您这一路上多受委屈了，都是我们哥俩的不对呀、啊！ 哎，我们不对， 多包涵， 您多包涵。 哎，您是大人不必小人过，宰相肚子能撑船。哎，别跟我们哥俩一般见识。 哎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 不是， 哎， 前边就是野猪林了，咱们到那儿歇个腿儿，再赶路。林教头，您说怎么样啊？ 欢迎你们， 快点！哎，前面带路到这儿。 哎， 请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1987年的珍贵录音，首都京剧振兴杯电视大奖赛李光主演的《野猪林》片段。南腔北调聚集，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以上您听的是李光先生主演的京剧《野猪林》片段。李光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宗义先生的公子。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李宗义先生的剧场实况。打渔杀家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谷子老戏，李宗义先生和李慧芳女士多年在舞台上合作，这出打渔杀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录音版本。李宗义扮演剧中肖恩，李慧芳扮演剧中肖桂英。 的买卖，怎奈那一度瑞呀、啊？儿啊，不要痛哭，江船不在流影之下，你我父女也好两双两双啊。 遵命。 儿啊，为父的打了几杯鲜鱼，同时好了为父的要饮酒啊。 好，下面请您继续收听李宗义、李慧芳主演的《打鱼杀家》片段。让您听到的是李宗义、李慧芳主演的京剧《打鱼杀家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上半时段先暂时请您听到这儿，稍事休息。广告之后，主持人上人邀请您接着回来聊戏听戏。